国际社会界全力支持由于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爱祖国爱民族的大决策而通过的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并要求本着由朝鲜民族自己来的理念，实现民族大联合与大团结，按照民族共同的利益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网站载文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意见，说他促成615北南共同宣言及其实践纲领14宣言，来揭开了自主统一的新时代。厄瓜多尔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和厄瓜多尔同朝鲜人民友好文化团结瓜兰达协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615北南共同宣言反映了朝鲜人民坚定的意志，即只要反对外部势力，依靠民族团结的力量来进行斗争，就能够实现祖国统一。墨西哥主题思想研究所公报载文指出，通过615北南共同宣言后已过去了十多年，可它的宗旨由朝鲜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依然是一面朝鲜统一不变的旗帜。俄罗斯、印度、印尼、叙利亚等国新闻出版物指出，由朝鲜民族自己来是贯穿在615北南共同宣言里的基本精神，这一理念是一个最光明正大的指针，保证朝鲜民族重新连接被切断的血脉。